坐在皇位上的朱祁钰想必是不太安心的，他这才明白了，皇帝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要你干你就要干，不干也不行，要处理政务，要承担风险，要对大明帝国负责，千头万绪的事情摆在眼前，不能偷懒，不能怠慢，即使做对了很多事，但只要在一个问题上出现纰漏，就可能前功尽弃，遗臭万年。哎呀呀呀，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啊。从朱祁钰先生推辞干皇帝的行动上看，他是认识到了这些的，但同时他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皇位的魔力。如果干皇帝这么不好，为什么从古至今还有那么多人不惜性命积极参加竞争要做这份工作呢？因为做皇帝虽然辛苦，却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感最有权威的工作，天老大我老二，君临天下谁敢不服。事实证明，封建皇权是一种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且成瘾性极大，一旦尝试极易形成药物性依赖，无有效方法自动根除，一呼吸唯一的解除方法是死亡。朱祁钰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温和的人，兄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如果没有意外，朱祁镇会一直做他的皇帝哥哥，朱祁钰则是安心做一个藩王弟弟，逢年过节弟弟会登门给哥哥拜年，互致问候。但历史的机缘巧合将兄弟俩推到了十字路口，朱祁钰带着不安的心情登上了皇位，并尝试了皇权的第一口滋味，奇迹并没有发生，他毫无意外地进入了成瘾者的行列，从此任何敢于触碰他权威的人都将成为他的敌人，朱祁镇也不例外。无论朱祁钰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目前，于谦终于解决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他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防守北京的任务上。那么在他的努力下，京城人心渐渐稳定下来，军队的素质装备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无论是京城的大臣还是老百姓和士兵，都已经有了对抗强敌的勇气和决心了，他们开始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非只是幻想。这种信心和勇气来自于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人，于谦。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于谦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位兵部尚书有能力带领他们击败任何敌人。从八月到九月，于谦不断地忙碌着，大到粮食储备、军队训练，小到城内治安、修补城墙，所有的问题都要他来处理。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因为他很明白现在他正在和时间赛跑，多争取一点时间，多做一点事情，胜利的把握就大一分。到了九月下旬呢，京城的防卫基本完善，各大小关隘要塞据点都安置了人员防守，所有抽调军队经过严格训练，已经有了与野先的精锐骑兵决战的能力，士兵们擦拳摩掌，跃跃欲试，等待着野先的到来。惊慌失措、士气全无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勇气又回到了城内士兵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握着手中的武器，期待着野先的到来，期待着为土伯堡死难的人们复仇。野先，来吧，我等着你。野先最近比较烦呢，近几天呢，他经常会到弟弟博彦帖木儿的营帐去转转，当然不是看他的弟弟，而是去看那个人质朱祁镇。每次看到朱祁镇的时候，野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无价之宝啊，有了这个人 就能不断从大明帝国那附属的国库中拿到金银财宝，因为这个人是大明帝国的皇帝，为了赎回他，大明会交出所有的财富，但他却不会把朱祁镇还给大明。有了这样好的一张长期饭票，干嘛要一下子兑现呢？整存领取不是更好吗？等到钱不够花了就去找对方要，而他们是不敢不给的，今后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所以他经常会巡视这个叫朱祁镇的人，每一次的巡视都会让他十分开心，因为他明白他正在巡视着自己的财宝。在他的眼中，朱祁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堆金灿灿的黄金和白花花的白银。最初的生活是甜蜜的，他告知了人质家属，并且索取赎金，不多久就有人送来了大批金银珠宝。全部笑纳后，他做出的反应自然不是放人，而是接着索要。在他看来，皇帝在自己手中，对方一定会乖乖听话，把大明的国库全部搬到自己这里来。可是啊，接下来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要求付赎金的要求提出了多次，却迟迟没有人来，别说金银财宝，连个铜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一天，两天，三天，也先就这样在树边不停地等待着，可那撞树的兔子就是不来。渐渐的，也先开始烦躁起来，他恨不得自己带着朱祁镇到边关去喊：你们的皇帝在这里，拿钱来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野仙的耐心也达到了极限，莫非他们不想要自己的皇帝了？不久之后啊，消息传来，大明帝国已经另立了皇帝，现在手上的这个已经过期作废了，所谓的皇帝朱祁镇已经有了新的称谓，太上皇。过期作废了，不能用了。野仙并不一定知道所谓太上皇是怎样的一个设置，但从大明的态度来看，他很清楚朱祁镇已经是个废物，他的生死也已经无关紧要，留在这里浪费粮食，要是杀了他，估计大明会比自己更加高兴。其实，在野仙向明朝索取赎金的时候，他还企图利用朱祁镇去骗开城门，具体操作方法是兵临城下，并不开打，先叫守将在城头说话，然后把朱祁镇领出来给城内的人看，并传达所谓皇帝的懿旨，打开城门。野仙的如意算盘就是兵不血刃的攻克城池，反正有皇帝在手中，不用白不用。哎，这一招十分狠毒啊！要知道边关的将领们平日和野仙交的打得多，自然是不会乖乖投降的，但现在皇帝大人就在城门前训话，是听还是不听呢？打开城门自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不答应朱祁镇的要求，以后的处境就很难说了。要是这位俘虏兄将来回来继续做了皇帝，自己岂不是要背上个大不敬的罪名？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野仙经常会带着朱祁镇四处叫门，企图打开一条通道。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啊，这条计策并不是野仙自己想出来的，而是那位叫喜宁的太监的主意。野仙虽然在战场上十分狡猾，毕竟还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像这种阴谋诡计他是不太精通的，喜宁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这也算是老传统了。无论哪个朝代啊，汉奸从来都不是稀有动物。野仙对喜宁的意见十分赞赏，便准备把这一套用在他窥视已久的两个目标上。这两个目标分别是宣府和大通。有些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我们前面的叙述中似乎有一个不太合乎情理的地方。野仙在吐蕃堡击败20万明军，这一胜利已经彻底击溃了明军主力，可以说当时正是最好的进攻机会，因为明帝国短时间内已经不可能找到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来对抗野仙了。但奇怪的是，野仙却没有继续进攻，而是收拾好东西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虽然明军主力被击溃，但通往京城的大门却始终关闭着。这就是宣府和大通，守住了这两个地方，就守住了京城的外围防线。宣府和大同有很多军队吗？没有，这两个地方的驻军并不多。但野仙并没有乘胜进攻，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的部队也不多，而且这两个地方城防坚固，并不好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地方都各有一名强悍的将领镇守。这两个连野仙都怕三分的人，就是郭登和杨洪。其一，大同镇守者郭登。郭登智勇双全，小心谨慎，而且是个高干子弟。他的祖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定侯郭英，承继了祖先的光荣传统，他也一直干着武将这一危险的工作。事实证明啊，他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守护下的大同是野仙无法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在吐蕃堡事发的时候，郭登还不是总兵官，他是凭着自己的表现才获得大同最高镇守者的职位的。吐蕃堡失败之时，大同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城内士兵慌乱，人心惶惶，加上还有野仙军队不断地发动小规模进攻，大家都认定大同也守不了多久。时任总兵官刘安能力不足，无法处理防务，稳定军心。此时郭登挺身而出，他亲自带领士兵整顿防务，慰问受伤士卒，鼓励他们继续作战。但当时的士兵们士气十分低落，郭登的这一行为并没有赢得多少人的信任，反而招来了不少风言风语。很多人认为，像郭登这样有背景的人，就算野仙攻下了大同，士兵们送了命，他还是能够活着回去接着当官。这些话也传到了郭登的耳中。不久之后的一天，郭登召集士兵们，神色严峻地注视着他们，并当众拔剑而誓：请诸位放心，我誓与此城共存亡，要死我陪你们一起死。在郭登的勇气感召下，士兵们众志成城，撑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刻。此后郭登正式被任命为大同总兵，守护住了这道大明帝国最重要的门户。其二，宣府镇守者杨洪。杨洪人称正统年间第一智将，性格冷静镇定，屡出奇谋，作战之时极为狡诈，善用佯攻，经常用少量的兵力搅得野仙军队是鸡犬不宁啊。此外啊，他还擅长守护城池，野仙进攻多次都被他轻易击退，到后来野仙只要听到杨洪的名字就头痛，尽量避免与其交战。现在啊， 叶仙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武器，去制服这两位大将。他相信只要朱祁镇站在城下喊一声，这两座城池就会兵不血刃地归他所有。当然，这只是叶仙的想法而已。8月21日，叶仙挟持着朱祁镇开始了他撞门计划。叶仙首先到达地方是宣府，这也是他以前经常来的地方。当然，每次迎接他的不是雷石就是弓箭，有时杨洪还会站在城头，面带微笑，十分有礼貌地手持火铳发射子弹为他送行。但这次不同，因为我手里有大明的皇帝。杨洪，你还笑得出来吗？志得意满的野心胁迫朱祁镇发出了命令，要宣府守军开门。开门自然是引狼入室，但皇帝下的命令不开门似乎与理不合。这将杨洪会如何应对呢？城内守军实际上就是杨洪。城内守军的答应实在大出野仙的意料。天色已晚，不敢开门。哎，这就是杨洪的智慧，典型的外交辞令。管你是谁叫门呐，我只当不知道，反正政策规定晚上不能开门，如果有何意见可以向本人上级部门投诉反映。具体这上级部门啊，说来就是兵部。叶仙气得鼻子冒烟，接着胁迫朱祁镇命令杨洪亲自出面说话。这也是一招狠棋呀、啊、杨洪无论怎么嚣张，真的见了皇帝也不敢当面违抗命令。可是城里的回答呀，差点让野心从马上摔下来。杨洪出差了啊！我相信呢、啊、此刻的野心呢、啊、也是十分痛苦啊。这种痛苦并不在于他没有能够攻克宣府，而是因为他又被杨洪耍弄了一番。杨洪真的出差了吗？自然没有。此时啊，他正手持宝剑，一边站在城下指挥城上的士兵搭话，一边厉声对士兵下令：出城者斩。野心就此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出发去大同。可是这郭登啊，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热爱宝马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宝马越创造奇迹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

商周时代，这里先后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之称的姬子和杨楚富的封地。太谷之名，据清《太谷县志》解释为太行之谷，在古代太通大，太谷即大山谷的意思，它指今天祁县通往沁县的子洪口谷。太谷所辖与现今无大差别，先民太谷在日后的岁月中虽有极其短暂的变故，但仅为历史的小小插曲而已。太谷之称一直沿用至今，已经1400多年了。1400多年，用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来考量，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概念，而在我们的先辈们看来又是那么的短暂。而在他们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用超人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厚重奇妙的古城。当你游览和徜徉在这座古城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沧桑的历史，欣赏到城堡式的豪宅，领略到闻名天下的四合院，见识到经典的建筑艺术，甚至你会想象得到当年这座古城昔日百货所及，列为市场，行者不得顾，欲者不得悬，简服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猪蹄，如水之流滔滔不断，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位，两三天内无可睡之炕的繁荣景象。的确，明清时期的太谷古城，不论是街巷院落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还是繁华冗杂的程度，与当年北京商业景象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杭州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以清光绪年间资产在30万两白银至7-8百万两白银为限调查山西，当有富商14家。全为介休、祁县、榆次、太谷四县的人，而太谷即有5家。太谷曹氏有资产600至700万两白银，太谷刘氏有资产100万两白银内外，太谷武氏有资产50万两白银，太谷孟氏有资产40万两白银，太谷杨氏有资产30万两白银。太谷富户数占总家数的35.7%，太谷户富资产占14家户富总资产的31.6%。被调查的14家富商中，介休侯氏有票号5家，账局1家和多家当铺；榆次常氏有票号2家，账局4家；祁县瞿氏、乔氏有票号4家。太谷曹氏有票号12家，占晋商24家票号的一半。晋商后期的突出代表孔祥熙论晋商说道：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我们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办了几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又传统的经验。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抵攥在山西太谷、祁县、平遥三县人士手中，又以我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汇兑业极盛时，晋省祁县、太谷、平遥三县即有20余家汇兑庄，其支店并于全国各大商埠。晋商不啻之全国金融之牛耳，黄库收银饷，非有太谷字样不收。当我小的时候，太谷简直阔得不得了，每逢过标的时候，携程前至诚信的柜上，院里都堆满了元宝，别的字号也都仿佛。所以外人叫我们太谷为小北京、水陆码头。直至民国24年正太铁路通车以前，太谷一直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两淮商货或入太原或达蒙古，都要经太行山的子洪口或范村口在太谷落脚。 从河西走廊、甘肃凉州及宁夏伊克昭蒙等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由汾阳渡气口到太谷集散，就是太原所需南省之货品，也要由太谷商人采买贩运。当时太谷商务贯晋省，实为陕甘及东西口商贾之管辖，因此被人称为汉码头。也可以看出，太谷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清时期，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华尔街的两旁还没有高大的楼房，就连鼎鼎大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几层高，街道上跑得满是马车，场外的交易比大厅内更加活跃，一张大木板可以刻下所有的交易规则。那时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和发布刚刚开始，仅12家美国公司在内，其中只有通用电气公司幸存至今。相比之下，太谷古城似乎更繁华，平日里的繁荣自不必赘述，百货所及列为市产，行者不得顾，欲者不得悬。而每到标期，也就是各地商号结算的日期，太谷的三条街道上都挤满了各地的商贾，交易情况以文献记载，是贱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银锭，如水之流，滔滔不断。票号里是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谓两三天内无可睡之炕。1907年，曾在纽约街头漫步的27岁的孔祥熙，回到太谷后自豪地说，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不如太谷的华丽而坚固。而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则在其所著的《宋氏三姐妹》中直接冠以中国的华尔街。民国15年12月3版，由当时山西教育厅编辑处发行的商业课本第一册中记述，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制笔又多为批发装，它的枝状遍满于全国。山西中部的商业首推齐、太、平、渝，但齐、平、渝三处固然各有所长，如齐县的茶庄、平遥的票庄尤其轰动一时。不过要总括起来，还不能与太谷等量齐观，他们的历史也不能与太谷同日而语。在太谷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全县近半数的壮年男性出外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古邦商号遍及全国各大码头。从经营的行业来讲，票号、药材、绸缎、皮货、呢绒、布匹、典当、粮食、杂货、副食、土产、马铁、颜料、茶庄、客栈应有尽有。从活动范围来讲，北起东北蒙古，南到四川广东，西达新疆青海，东至京津徐沪杭闽，全国商埠大邑、水汉码头几乎都有太谷商人的生意，还远足外蒙库伦、日本、美国等地。晚清光绪年间，县城的东街、西街、南街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其中著名的有携程前、志诚信、世益信、锦生润、大德裕、大德川、金和泉、裕元永、宝龙堂，还有齐邦、平邦设在太谷的分号大德通、大德恒、三进园、和盛园、日升昌、魏丰厚、魏长厚等。账庄有 利金德，用通武，三进川。药材行有广生远、广生玉、广益益、广茂兴、广元兴等20余家。绸缎布匹百户业有万聚恒、锦泉昌、万泰恒、恒生泰、元生利等。土产杂货业有瑞龙玉、益兴隆、达泉涌。生腌业有西千亨、北千亨。这些商号中的多数主要是经营大宗批发业务，其次才是零售。而在林立的700多家商号中，不乏平遥、祁县、榆次等全省各地晋商名号开设的分号，如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和盛源、日升昌、魏丰厚、魏长厚等。省南的平、蒲、降、解，省北的新、代、宁、岛，以至大宿、归绥，各处的行商贩客莫不来太谷采办货物，运回本处销售。自火车通行以后，中部各县以及北省距京绥路近的贩商虽多倾到外省办货，但是太谷主要货物的销路并不减退。至于韩侯岭南的客商仍是来太谷采办一切，太谷以大而全居于了商埠地位。光绪30年，即公元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通行各省勒令照办。当时各省商会组织一般均设立在省会城市，而山西多府组建山西省总商会，地点却设在太谷。北光三多堂掌门人曹润堂被众商工推为首届会长，成为商界的领袖人物。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山西总商会才迁入省府驻地太原，其突出地位、核心作用和深远影响昭然可见。余秋雨先生在《报馈山西》一文中写道，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市里。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可见晋商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商帮，而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由此看来，中国晋商之都名冠太谷自不假言。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崇经术，善礼仪，成为美俗。尽管士敦行仪，农力于野，商贾勤于获益。无间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可谓地无一例，其勤不减古稀异。除以上所述外，太谷在众多的晋商中能够鹤立鸡群，被称为金太谷，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就是太谷标和太谷周行进宝。那么何为太谷标呢？商人办货用现金交易，当时钱货两清的实在很少，大多都是先行交易，然后定期付款。这付款的时期每年中按四季分为春标、夏标、秋标、冬标，每季付款一次叫做标期。标期结算是一种信用度很高的合同经营，赊销商品既是商行的买卖，也是票号的放贷。 商品卖者与买者的关系也成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山西各商家适用标漆，最普通的是太古标和太汾标两种。太古标即太古一线之标，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的祁县、榆次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古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化一区，实系太古在当时经济上显赫的地位与优势之所在。其一县之势力可与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相抗衡，故独为一标。太古标每年又分春二月、夏五月、秋八月、冬十一月四个标期，每期三天。因为众多的票号、商号总部都设在太古，每到标期，外地分装的贷款、货款、利润等现银都要运回总部进行结算。每逢标期，各票号的库房银山银海，外地转运标款银两的陀螺车辆络绎不绝。同时，外地商贾云集太古，向各大商号办理订货、进货合同，清理旧债务，开始发生新的业务关系。太古各大商号在外地商业大部设有坐庄，派出专人采办货物，如苏杭的绸缎、川广的药材、四川的夏布、山东的曲绸、蒙古的皮毛、两湖的茶叶、京津沪的洋货等，大量运回太古，然后再批发给外地商户。省城太原的各大商行也均由太古出货。标期之日，各商业大户还要搭台唱戏，公演三天。古老的太古县城自然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热闹非凡。周行进宝是太古铸银的一种标记，清代货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以银为主，钱为辅。银子一般要在铸成十两、五十两等规格后才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银两的成色不同，所以各地的金融本位标则也不同。太古则以钱古平为标则，成色标准要求为998，并标印周行进宝字样，比山西的24宝标准要高。因而凡印有周行进宝的太古银锭，可以直接入户部银库、省级藩库以及在全国流通，而许多外地元宝则要投银炉重铸，并加盖太古重铸和某银炉戳记，俨然国家制币之所。可见太古商业和信誉之一般了。对此，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古孟家银炉所印孟和二字，即可以银两使用而不做化验。太原县乡绅刘大鹏执教太古私塾时，在其退饷斋日记中记有，太古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都荟萃于此，城镇村庄亦多富堂，故风俗奢侈为诸邑罪。500万金者一户，100万金者三四户，数10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民谣则更加直接和形象地予以表述：金太古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而小北京、汉码头、中国的华尔街、中国晋商制度等美誉，都足以使金太古之名当之无愧。历经时代的变迁，太古的辉煌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烟，而太古在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被载入史册。 黄河水长流，飘下来一只舟，情郎哥哥乘船游，美丽水上游。 哥哥招一招手，爱了妹妹的知心话，我牢牢记心头。 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